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贝里尼歌剧《梦游女》昨晚首演。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迪丽拜尔成功演绎了19世纪瑞士山村的女孩阿米娜。虽然迪丽拜尔已经60岁，但她演绎的阿米娜依然纯情，特别是那首梦游后的咏叹调《我心里的喜悦》的演唱依然充满灵性。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演出将于10月到12月分别在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举行，包括《诗经》《采薇》《凤凰阿佳与火山神》《小王子》《黑与白的证明》《想变成人的猫》《牵手》《嘻哈游记》《我爱你》等11部音乐剧将悉数亮相。昨天，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戏剧音乐剧《杨月楼》正式建组。这部剧由李宝春导演编剧，并由他联合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花领衔主演，将于10月5号到7号亮相天桥艺术中心。昨天，以新时代新歌声为主题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第6届青年歌手大赛拉开帷幕。在昨天进行的第一站海选当中，有30位选手获得晋级，进入下一轮比赛。台湾果陀剧场话剧《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明晚登台保利圈。这部剧由杨世鹏执导，金世杰、卜学亮领衔主演。剧中描述了一位不畏惧死亡的教授，以自己的生命为教材，把自己最真实的生命经验教授给追求物质的学生，深刻探讨了人生的意义。2018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本月31号将在北京开幕。演出季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主题，国家京剧、国家话剧、中国交响乐团、中国儿艺等院团将带来21台剧目。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自2010年启动以来，共推出252部作品。2018北京喜剧周将于9月10号到28号亮相首都舞台，以喜剧就是力量为主题，包括青年原创喜剧力量、中国传统喜剧元素、国外经典喜剧剧作三大内容。本届喜剧周将进一步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戏曲文化当中的喜剧元素，西安话剧院喜剧吼秦腔将作为开幕大戏。再来关注一组亚运会的消息。昨晚雅加达亚运会乒乓球比赛率先决出2枚金牌，中国男女队在决赛当中都以3-0战胜对手，创造了史无前例的7连冠和4连冠。本届亚运会国乒首次没有奥运冠军领衔。昨晚雅加达亚运会跳水比赛结束首日争夺，北京运动员张佳琪、曹源分别搭档国家队队友张敏杰、谢思义，拿到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3米板项目冠军，中国跳水队也迎来了本届赛事的开门红。昨天，中国军团在雅加达亚运会田径赛场气势如虹，在当天决出的7个项目当中，中国队收获了4枚金牌。其中在昨晚结束的雅加达亚运会男子110米栏决赛当中，中国名将谢文俊以个人赛季最好成绩13秒34成功卫冕，这也帮助中国队实现了这一项目亚运9连冠。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八 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便纵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三的固定单元，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卧室的板块看一看了。哎，今天说到这个卧室，又有男士估计要说我们今天把大部分的内容完全排除在外了。但是呢，我觉得男士们听完这个内容可以回家给女士们一些建议，说你看你这个卧室里边这个部分啊可以收拾一下，怎么收呢？这个建议啊体现自己价值的时候就来了。欢迎一下收纳师张鹤群，赫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 对，又见面了。赫赫这一次带来的卧室板块里面的收纳的内容是梳妆台。 没错。 这个梳妆台的概念啊，就因为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涉及到男生在化妆品和护肤品这两个概念当中是没有区分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其实也会把这两部分摘开来跟大家说。一部分呢是你的化妆品的收纳，可能真的是卧室里面会有一个小桌子啊，会有一面小镜子啊，就是专门的梳妆台来收纳你的化妆品。那在你的主卧的洗手间，或者是房间啊，整个屋子的洗手间里面会有一个柜子来收纳你的护肤品、洗漱用品。 是的， 这两部分头不头疼啊？收纳起来是不是很难打理那个桌子、柜子啊？边边角角擦不到怎么办？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些解决的方案。同时呢，今天大家也可以到我的微博上面来看到赫赫给我们的首先是图片的解决方案。这些图片。就是每一次看到赫赫发来的图片，我都觉得好想住在这样的家里，太干净整洁。但是我替大家先问一句，这样的家用起来方便吗？ 其实这样的家分哪一种，像有一些比如说像第二张图，它可能会有一些装饰品，像这样的家呢其实它用起来还算方便，但是可能打理起来就不太方便，比如说你要定期的清理扫灰，这就很麻烦。但是呢如果要是像第一张图或者第三张图这样，其实是比较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而且呢除了我们实用性的东西之外，其他的装饰性的物品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其实无论是实用功能也好，还是日常清理也好，其实都很方便。 你看这个我们图片当中呢肯定也是有实用，然后呢 有摆的好看的， 没错。 我们今天会就这九图，而且呢因为放不下了，所以我看到贺还拼了一些图， 没错。 这些拼图当中到底哪些是我们要推荐给大家比较实用的啊，哪些大家看看就好了，好不好？家里面不常打扫或者是没有那么多精力来打扫的，你就放弃这样一种收纳的方式。今天我们重点说说梳妆台以及我们的洗漱用品到底应该放在浴室的哪一个部分可以非常的整洁，然后又便于打扫呢？想要跟我们来互动或者是跟我和赫赫来聊天提问关于收纳的问题，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看到哎呀特别整洁的洗手间和梳妆台那条直播帖就是了。下方评论区可以直接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我们在说怎么收的这件事情之前呢，刚才赫赫说，他说其实化妆品啊、护肤品啊，也是最该断舍离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像衣服一样，我们整理衣柜一样。我们先别说我要把所有东西都塞进去，我们先来说说你到底应该塞哪些东西进去。 对，其实很多人啊，经常可能衣柜还会清理一下，但是呢，最不舍的地方，对于女生来说，可能真的就是自己这些护肤品啊、化妆品啊这些美丽的彩妆产品。那因为这些东西呢，其实它外观就很好看，所以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很有欣赏的美感。有人就说，可能女人都像龙一样，她就喜欢把这些宝藏都藏在自己的山洞里面，她可能也不能吃不能用，但是呢她只要坐在上面就很开心了。其实女人我觉得对于这种彩妆产品啊、护肤产品其实也是这个心态，但其实这样的心态呢就会导致说自己可能囤积了很多化妆品，那用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有一些自己用了之后可能过敏，可能色号不符合，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已经买回来囤了很久，快要过期了，那也就一直放在那儿。所以其实我们应该第一是看一下自己的实用性，你真的能用到它吗？它真的适合你吗？其次呢，就是一定要定期检查它的保质期，千万不要用过期的化妆品。 嗯，这个你就是对自己的面子不负责任了。 对， 哎，但说到这个保质期和过不过期的事儿，我们说说这三年的事儿吧。因为多数的化妆品啊、护肤品啊，买回来都会告诉你三年有效，就是包括这个洗漱用品也是这样。 对，没错。其实看这个包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会有两个日期的提示，一个呢就是它的生产日期，那这个生产日期下面会有保质期，可能它会写在生产日期之后三年内它是有保质期的，但是它的意思是说在不开封的情况下，如果你完全不使用它，而且是在保存得当的情况下，你不要把它放在极寒或者极热的状态下，就是避光密封保存的情况下呢，能保存三年。但是一旦开封，我们就要看另外一个就是标志，就是它在一般在瓶身下方都会有一个提示，比如说有的会写 12M， 就是12个月，这个其实是它，如果你一旦开封，你就一定要在12个月把它用光。而且有一些像现在很多女生喜欢用一些活性比较强的护肤产品，那活性比较强的可能有的甚至一个月它就已经过期了， 就死掉了。 对，没错，当它没有这些活性物质的时候，其实它跟那些很便宜的化妆品啊或者是护肤品差别没有什么，没有那么大，或者甚至是比如说一些水类的液体类的，它可能跟普通的化妆水是一样的了。所以说一定为了你花的这个钱和这个功能性价值性，还是一定要保证它的这个保质期使用的日期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否则的话只是囤着的话其实是已经是一个过期的产品了，哪天不小心用了可能还会过敏。 哦，哎，你这很多女性就是包括我自己其实也是这样，我有时候也在检讨自己，就是要不要囤那么多东西，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囤起来，就是你刚才说的龙的习惯。 对， 就是所有的宝藏都在自己的山洞里边，这件事儿才保险。 对，没错，而且 不能拿 开心。 对，不能拿出来，然后自己每天回山洞里边还看到这些宝藏自己就高兴就够了。但是你看在男士的心里啊，微博上面说这些瓶瓶罐罐放在一块儿，我看到的不是美，都是钱。男士们，你们每天回家看到梳妆台上面那一切，是不是心都在滴血？每天呢 每天都这得多少钱呢？好，那所以刚才赫赫聊到的这一个部分，要经常的去整理一下梳妆台，包括你的这个浴室的洗漱柜。原因是我们要对自己的钱负责，也要对自己的脸负责，身体负责啊！你不要以为说写三年哦，我打开了，我只要不用完它，没事儿，慢慢用吧。三年确实，你看北京的这个四季还挺分明的， 是的。 所以夏天和冬天这个温度啊、湿度啊差别很大， 是的。 你就搁在同一个地方，它也不一定能够按照你想象的时间来保存。 对，尤其是到了冬天，可能这个暖气开始供应之后呢，可能屋子里面又会很热。如果要是化妆品放在这个暖气的旁边，每天是这样备受烘烤的情况下，其实很不利于它一直保持它的这个性状。 我们要提醒各位女性朋友，就是买买买当然没问题，如果能够让你心情愉悦啊，藏在自己的山洞里边啊，你这条龙特别高兴，这个没有问题。我从来都不阻碍大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这个人生苦短啊，及时行。好了，买回来之后怎么办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主题了。啊，我们怎么合理的收纳，有点像那个超市柜。 对， 是不是？就是我前一段我还跟朋友说，我说我看到一个就是行业潜规则，就是把各个行业里面的潜规则都会说出来。就有一个就是超市的这个理货员，他就会告诉大家，超市一定会把快过期的放在最前面， 没错， 让你顺手就能拿走。 是的， 然后把这个保质期最长的咔咔咔放在最里面，然后你很难发现它。同时，他慢慢买，慢慢买，我就慢慢往前码，这样子。 是的， 所以我们的化妆品也应该这样，是吧？ 对， 同一个品类，快用完的赶紧把它码到前面来，你要看到每天能用赶紧用。 对，没错。其实化妆品跟我们所说的其他的，比如说书柜的收纳呀，或者是衣柜的收纳，其实道理上面来讲是一致的。首先一定要保证它们都在一起。那可能如果要是有分别的话呢，可能是比如说小户型，可能我的护肤和彩妆的步骤是放在一起的。那这两个类型的物品，我可能会同时收纳在，比如说梳妆台，或者说我家里特别小，我可能是在洗漱室完成了这个所有的工作，那就把它们都放在一起。因为这样从动线上来讲的话呢，你可以不必跑来跑去，这样能够节省最大程度的节省你早上出门之前的时间。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要是家里空间比较大，分区比较明确的话呢，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这样，我们真的可以把它给分开来。比如说护肤呢是在浴室，或者说是在这个洗漱室进行的。因为你刚刚洗完脸，刚刚洗完澡，然后你及时的补水。那如果要是你有其他的空间的话呢，单独放一个放置这个彩妆的这样的一个梳妆台也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彩妆呢，它可能需要更好的光线，如果要是放在比如说主卧里面或者是其他的地方的话，其实也是很好的。 这就是一个分区的问题了，我们要考量一下自己家庭里面的情况。 对， 而且呢，如果说家里面是一大家子住在一块儿，你要考虑一下同伴们他们的收纳空间的需求。 是的， 小朋友，你如果真的把那个化妆品都码在桌上的话，那保不齐他哪天就会把你的口红吃掉的。 对，没错， 有点危险性。所以我们考量自身啊，这个时候呢，我到底要不要把化妆品和护肤品搁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就像赫赫说的，我这个动线每天早上的这个动线要尽量的短， 没错， 不然的话，这边拿一点东西，那边拿一点东西，这边抹了又这边又那边，然后你早上就一个小时可能都不够你捯饬的。 是的，因为女生每天早上出门之前的准备时间真的非常的长，那这个时间真的其实最影响效率的就是动线问题。其实除了这个我们化妆的这个步骤，还要考虑到说我换衣服的步骤。比如说你的衣柜，因为很多人家里，比如说我的卧室比较小，我的衣柜可能就放在了一个比如说书房，或者是放在客厅，放在其他的位置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考虑到说每天早上换衣服在哪里，那你护肤在哪里，然后洗漱在哪里，然后你的彩妆在哪里。如果这四个是分裂在不同的位置，然后 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你想每天早上其实你这样兜来兜去就会把自己转晕，你可能就会忘记、比如说忘记了戴耳钉，然后忘记了涂某一样的护肤品，其实当你着急的时候这些问题全部会暴露出来。 怎么办？我曾经在我们周五的视频直播当中暴露了不止一次，就是哎，把那个视频直播打开了以后，完了今天没有擦口红。你看，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动线的问题， 是的， 哎，就是因为我的那个口红或者是唇彩可能在某一个空间，但是哎，我早上就慌慌张张的就哎就错过了这个步骤，这个路线没有规划好， 是的， 然后就忘记了。嗯，所以你们忍耐了那么多次我的唇素颜。一直播你们是怎么忍的啊，你们来说说好啦。这个你看有男士说了，今天只说化妆品嘛，我自己喜欢画画，正发愁怎么收拾画室，什么时候可以找个专题说说。是这样啊，因为画室呢它其实属于工作范畴， 没错。 哎，我们乐享生活呢就是更多的是跟大家说说生活的范畴，但是我要跟你说的是收纳它的规则是一样的。如果以前听过我们跟赫赫聊天的节目，或者是去听听 FM 上面去找我们以往周三的收纳主题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告诉过大家你的整个家要怎么收拾，这其中是不是包括你的工作室，对吧？然后衣柜要怎么收拾，卧室除了衣柜其他的空间要怎么来把它合理的安排一下，其实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啊。包括待会儿我们下半段要说到的你的梳妆台的收拾的原则，大家一听哎，好像跟以前说整个家的收拾的原则大的原则是一样的。 是的。 另外呢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再单另的找一个专题说画室，你可以在我转的这条微博，就是赫赫的微博下方给他留言，好不好？他对于收纳来说比我更专业很多很多。那大家有关于收纳的今天我们没有说到的问题，欢迎大家到我转发的这条微博下方去直接咨询赫赫就可以了。那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清一下嗓子啊，今天嗓子确实不太舒服。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我们。半点报时之后再见喽。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小说系列之酒后帖。人到中年，时常遥望自己的老年，祝愿自己老了有酒喝有饭吃，日子风平浪静。只有阅历丰富的人才真正懂得平平淡淡的生活美好。就像我的父亲，虽然他并不太爱说话，但我感觉得到经历了半辈子的操劳，他对现在的生活是满意的。该吃的苦我吃过了，该得到的我拿到手了，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彻夜苦读过寻章摘句，南下北上，流寓深圳北京，不再奢望太多，期待岁月静好，养亲育儿，平平淡淡活到老。苏东坡、陶渊明也是我喜爱的人，喜爱他们的性情。东坡第一次被贬是下放到我的老家湖北，在黄州他留下许多名胜古迹一样供人观瞻的佳作，其中人间有味是清欢这句子写于贬谪黄州四年后迁移汝州时，经历过大风浪的苏东坡才知道清欢有味，见过大场面的陶渊明退隐后饮酒就能悠然见南山，没有见过世面难以真正看清自己。清欢南山不过是理想生活的化身，也就不会来到他们的诗词中。在我的印象中，我喜爱的这两位古人一身酒气波澜不惊。今日我来到了山西汾阳杏花村汾酒集团，闻到了这里空气中飘荡的酒气。来到这里我只想做一个醉客，能为美酒醉，暂时别成还，也是不虚此行了。在醉仙居，牧童的雕像赫然而立，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老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下半时段的乐享生活，我们继续跟收纳师张鹤群赫赫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梳妆台的收纳。哎，你看广告时段就有朋友说了，家里太小啊，梳妆台放不下，只能在洗手间了。哎，这个问题啊，我已经替你提前问过了，待会儿马上就来说这个事儿。因为在北京确实小户型居多，然后呢还有就是我说到的，哎，居住人口在这个家庭里面会多，所以呢可能很难为女士辟出一块地方说，哎，来，这就是你精心化妆的地方。没有梳妆台的情况下，在我们图片当中也会有给大家展示了浴室里面的一些收纳的图片。然后呢在浴室里面收纳的技巧是什么，而且浴室里边涉及到一个湿度太大，有一些化妆品和护肤品真的不太适合放在里面，或者放在里面就要非常的小心。这一点，哎，我们要在下半时段给大家一个提示啦。解决的方案，就在我们下半时段乐享生活，跟赫赫还有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们。同时呢，如果大家有关于像刚才那位朋友说到的啊，说我的画室想收纳一下，哎，但是我们没有专题的时间来讲了啊，各种各样的收纳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在我今天转发的这一条微博下方去给赫赫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好，我们来说说这个在洗手间的事儿。 像洗手间的话，其实很多人会就是因为每个洗手间它的空间可能分布不太一样，比如说特别小的洗手间的话呢，它可能就需要去利用一些墙上的空间，我可能得放一些隔板，然后或者是不是能放一个洞洞板，然后挂一个小的一个小盒子，里面塞一点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各种大大小小的化妆刷，这些都是解决方案。然后还有一些非常非常小的呢，我们只有一个办法了，就是你可以用这种移动的小推车。那其实这种小推车呢，它简直就是万能的。比如说像儿童房里面可以放你一些小的玩具呀、小的图书啊，都可以放在里面。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像厨房，你可能有一些小的一些小锅，或者是很多平时不太用到的，像包括像调料这样的东西，你可以放在这个移动的就是收纳车里面。那其实像化妆品也可以，因为以前我有一段时间呢也是这样，当时我在租房子，然后那个房子其实不是很大，那我化妆的地方是真的是非常有限，完全没有，而且我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划，说我要去买一个梳妆台之类的去专门收纳这些东西，我就用我的这个移动的小推车把我所有的化妆品放在里面，其实它的承载量非常大。就是我当时的化妆品其实还不算少，但是都能够放进去，而且好处就是说你用它的时候把它整体推过来，然后用完之后整体的推回去，其实就非常的能够灵活的利用空间，不会给你的这个不管是你的洗漱室也好啊，还是你门口的镜子前面也好，不会给它增加更多的这种的物品，但是呢又能够在你需要它的时候及时出现。 这个小推车要提示大家，就在我的微博里面可以看到赫赫发的图六， 没错， 哇，这个蓝绿色也是今年很流行的一个颜色。这个小推车，其实这个小推车呢，我以前在某宝上面也看到过，它很适合，它以前比较常出现的位置是厨房， 对， 就是因为你厨房有一些柜子，然后柜子和柜子之间，或者柜子和冰箱之间， 对， 会有一个很莫名的一个 缝隙， 对，那个缝隙怎么办？哈，我之前因为也是小户型，所以我就在网上也搜过，就发现这个很方便，小推车你只要做好它的隔热，我说的，如果是你要卡在那个冰箱旁边的话， 是的， 你做好隔热，然后里面就可以放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 对，而且真的很能装， 需要的时候拖出来就好了。它解决了说你放一个柜子，它必须是个抽屉， 对， 一格一格的抽，这个没有关系，它下面有个小轮儿。然后你想象一下家里面像这位朋友说到的，就是梳妆台放不下，但是我真的非常不建议你，因为家里面小，那一定洗手间做不到干湿分区。 是的， 那你的化妆品包括护肤品都不太适合放在洗手间里面。 对，没错，如果要是想在洗手间放这些东西的话，真的一定要保证，第一就是干湿分离，因为像女生很多什么散粉啊、定妆粉啊，然后各种的各种粉， 非常怕潮， 那其实这些都非常怕潮，一旦受潮的话，其实你很贵买的化妆品就已经不能用了，所以呢，第一一定是要防潮，然后其次呢，就是一定要保证它的温度，比如说很多人呢，有的时候会比如说，我天气冷，我打开浴霸，打开之后你就不关，这样的话，其实你整个屋里的温度会非常高。那很多化妆品其实也是不能够承受高温的，包括像洗手间如果小，但是它肯定终究还是得有一个比如说暖气。那这样的时候呢，冬天可能也会导致这个小空间里面温度会上升。那这样的时候其实都不太利于这种名贵化妆品的保存，所以还是建议说，如果要是想在浴室放这些东西的话呢，第一就是保证干湿分离，不要让它受潮。第二呢，就是要及时的通风，不要让这个小的密闭空间的温度上升得太高，这样的话也不利于这个化妆品的储存。 刚才说到这个小推车，包括说很多的化妆品它不适合放在浴室很潮很湿然后很热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甚至还有一些化妆品和护肤品是需要放在冰箱里的。 没错， 你知道我脑海当中蹦出来一个画面，就是护士推着一个小推车， 没错， 来打针。这位朋友，这个家里边只能在洗手间里面化妆的这位朋友，你要不然你每天就推着小推车跟一个护士一样。首先，我要把我那些名贵的化妆品 用这个小推车从冰箱里边拿出来，咔咔咔咔咔推到洗手间里，画完了咔咔咔咔再给它推回去，再码进去，因为这个节省了很多你的时间。 是的， 这个动线对不对，你不能一直在这个冰箱和洗手间之间跑来跑去徘徊，然后手里又拿不了那么多。另外呢，这个小推车的功用真的就是让你的化妆品和护肤品在不化妆的时候可以保存在家里面的哎，另外一个你可以利用起来的缝隙里面，干燥啊，然后卫生啊都更容易打理。 是的， 嗯， 然后如果要是说实在就想把这些东西放在洗手间里面，那也有办法，比如说像图五这个镜柜。其实镜柜它是一个大家平时可能会忽略掉的一个收纳空间，但是其实非常的有用。如果要是家里真的是小户型的话，其实我很建议小户型的朋友们把这个单纯的一面镜子换成镜柜，因为镜柜其实它的这个宽度并不是很宽，它基本上这个进深应该也就是最多的可能也就13厘米，然后短一点的可能大概是在8厘米、9厘米这样，其实它完全能够放一瓶大瓶的化妆品，包括像我们有很多非常大瓶的、矮瓶的这样的面霜也好，这样的身体乳液也好，其实都是可以放得下的。而且它一旦关上之后，它就会变成一面镜子，你还可以照镜子，而且你发现不了你的化妆品藏在哪里了，其实整体的空间感上面会觉得非常的干净整洁。 哦，哎，这也是收纳当中，包括我们以前提到的整屋衣柜收纳的一个大的原则。 是的，尽量 上墙。 对，尽量让它去上墙，因为墙上的空间相对来说比较空。我们国内以前不太注重说什么东西我挂在墙上，只有一些装饰品啊、钟表啊挂在墙上，但其实墙上的空间非常的大。如果能够这样充分的利用垂直空间，其实无论大户型小户型都可以节省出来更多的空间，让整体看上去更极简一些。 哦，哎，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你看，如果我们的房间比较小，然后卫生间也没有办法做到干湿分离，刚才说到的不一定需要一个梳妆台。 是的， 哎，你不一定要坐在那儿吧？你说你化妆得化多长时间？化2-3个小时？那我们下面真的可以放一个，就是这种小推车，它移动起来，它又可以放在别的地方，当然也可以放在你这个镜柜的下方。 是的， 啊，你看，你想象一下吧，就很窄啦。女生本来也很娇小，这个空间就非常窄，可能不到1平米的位置。 是的， 上墙，然后你所有的东西还不一定需要放在小推车里。 对，没错， 放不下的放小推车，然后呢，哎，放得下的全都放在镜柜里。 没错， 哦， 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一个是整洁这个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家里有孩子或者宠物的话，它够不着。所以相对来说，你的名贵化妆品都会比较安全。要不然的话，可能有些人就随意的丢在桌子上啊，或者是随便放在一个位置上，家里的猫猫狗狗还有小朋友可能都会拿起来误食啊，或者是给你打翻在地。所以这样呢，收纳在墙上只有你能够得到，所以就会比较的安全 啊。这个比较安全的事儿啊，又说到了这个小孩和宠物的问题。 对， 我们以前说家里面，哎，有小孩有宠物，那真的要尽量的把这个收纳的空间往上， 对， 往上一点，在他们够不到的地方。 没错， 宠物也够不着，小孩也够不着。那其实你看，你的化妆品、护肤品也涉及这个问题。 是的， 我们小时候都有偷抹妈妈口红的时候啊。 对， 那是因为妈妈的梳妆台都太低了，哎，怎么就让我们就拿到了？而且现在，口红，妈妈们的口红也真的会越来越多。 是的， 我看那个综艺《戚薇的女儿》，天哪，打开自己的一个小背包，里边全都是各种口红的棒。哎，你看，这就是一个母女间的影响和传承的问题。当然没有问题，你需要你的女儿也变得很精致，然后从小就会这些东西没有关系，喜欢也没有关系。但是真的，因为它有一定的价值啊，我们考虑到家里面男士们心疼的这个部分，我们还是把它上墙。 对。 然后尽量的可以高一点点。 是的， 在你站起来可以看到化妆的镜子的这个部分，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有点困难了。 对，没错。 嗯，好，这也是一个垂直收纳的原则。 嗯哼， 接下来我要问一个问题，是我自己有点苦恼，就是这个打扫的问题。 嗯， 因为我也有一个镜柜，但是我觉得镜柜就很难打扫，就是你得把东西全都拿出来你才能擦。 嗯 啊，就只能拜托阿姨这样子。 对。 对，其实镜柜的一个好处呢，就是说它虽然也会有灰尘会落土，但是还是没有这种的开放式的收纳更容易落土，它可能相对来说会给你屏蔽掉一部分的这个烟尘，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就是收纳呢只能是让整体空间上的利用率更高，然后让整体呢看上去更整洁，但是如果要是想保持清洁的话还真的没有别的办法。那如果要是实在是想说我省点事儿啊，我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大扫除一次，那其他的时候我想让它更简单一点，那就可以比如说我们像这个涂漆就会有一些这种小的收纳单元，其实这些选择窄一点的也是可以放到我们的这个镜柜里面的。那如果放在镜柜里面的时候呢，你就不用一瓶一瓶的把它拿出来，把整个小单元同时拿出来， 整个收纳盒，小收纳盒， 没错。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我买了几个，就是像无印良品也有这样的产品，就是你买几个不同的这种亚克力的透明的这样的收纳单元放在一起，这样呢你每次打扫的时候，其实平时比如说你一周一次的打扫的时候，你只要把这些小单元拿出来然后擦擦下面就可以了。那可能一个月或者是一个半月，你比如说相对长的时间我想大扫除一次的时候，你再把这些瓶瓶罐罐每一个都拿出来，把这些小收纳单元都给擦洗一下就好了。 你看这个我们有了一个镜柜还不够，因为它确实涉及到你瓶瓶罐罐都太小了。 是的 啊，然后你冷不丁的你滴出来一点啊或者怎么样，你想擦那个局部是很困难 的。建议大家可以到我的微博上面来看看第七张图片，这样的小盒子呢它会有很多的规格， 对， 买一个适合你们家镜柜或者是梳妆台的规格就好了。而且刚才赫赫还提示我，他说很多的这种小盒子它是带盖子的， 对， 你把它放在梳妆台上也不用担心落灰的问题。 是的 啊，然后整个拿起来咔擦一下，然后可能真的得半年一年的时间，你把它全都拿出来，把盒子再洗一下就好了。 对，没错。而且这个好处呢，就是说，比如说像涂漆里面，像这个白色的盒子，它可能里面会收纳口红，因为口红这种东西呢，它就很小。很易倒，如果要是比如说一起堆在一起的话，特别容易这个倒了那个也倒了，然后碰洒一片啊，或者掉在地上，对，就很心痛。所以呢就如果要是利用这样的小收纳单元，把它一个一个的塞在这个小格子里面，不仅整齐美观，看上去就像在商场购物一样啊， 每天都回家购物。 对，除了它美观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真的非常容易放，而且不容易倒。这样的话，其实你哪怕早上的时候我很紧张，很时间特别着急，那也不会说我把这所有东西打散一片，然后晚上回来的时候一片狼藉。 好，这个我们要好好的来规划一下，说我们到底需要几个这样的收纳盒，一方面是方便打扫，另外一方面是注意安全。 是的， 注意我们化妆品的安全。好，想看一下这个收纳盒，这小单元，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小推车，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充分的利用起来，让我们的收纳上墙，同时又便于打扫。这个小零件都长什么样，可以到微博上面来看图。同时呢，如果今天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也可以在微博，我转发的这条微博，也就是赫赫的微博下方留言。看图和留言的方式，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你看我们的听众说，我的梳妆台跟书柜是一体化的，在最上面一层凹了一个化妆台的造型，日常的瓶瓶罐罐呢不是很多，三四个吧，朴素的人儿。不，我觉得这个是你对自己的定位非常精准，是一个非常值得提倡的事情。 是的， 我就不太提倡说什么好啊，就是什么大牌儿啊，说起来特别炫的东西，每一季出了新品都要买回来用，未必适合你。 是的，也有很多朋友就是会有这样的困扰，就是可能买回来之后试了一下，发现色号不适合我，我涂上这样的口红看着怎么脸这么黄啊，或者说我买了这个就是粉底之类的可能会有卡粉的情况啊，皮肤很不好。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是很建议说，既然你只试了一次，要不然就送给你亲密的朋友，适合的朋友，或者说你是不是能够在这种二手平台上交易出去，因为仅仅试用的话其 实还是 OK 的。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不用占用自己家的空间，因为如果它不适合你，以后也不会适合嘛。 不要就是好的不好的觉得自己花了钱心疼都留着。 对， 一定要找适合自己的啊。我觉得这个瓶瓶罐罐就三四个，彩妆更简单，借助一个两层抽屉收纳盒，一面小镜子就搞定的这位朋友要给你点赞，我觉得很好啊。 是的， 就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啊。然后因为你非常清楚自己的美，也非常清楚自己皮肤的状态需要什么。而且我不止一次在节目里边说，真的不一定就贵的东西，因为护肤品化妆品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说，不一定贵的就适合你。 是的，而且我之前也在跟我的朋友，就是他们来跟我咨询，就是说控制不住自己一直要去研究如何美妆，然后买很多的护肤品化妆品，所以就导致自己这个梳妆台整个成爆炸状态。 爆炸。 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每天在看这种美妆的视频的时候就觉得啊，我好想像这些美妆博主一样尝试各种各样的妆容，其实有一些是不适合你的，你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款浓妆一款淡妆就可以了。因为对于美妆博主来说，这是他的工作，所以他需要为他付出非常多的时间精力，然后还有说我的空间，可能我会有把整个卧室的二分之一留给我的这些美妆的工作。那但是如果要是我们的日常工作不是这个的话呢，我们就要适当的去减少我们在这个上面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然后包括像我们不要囤美妆博主一样那么多的化妆品，所以这个观念其实是应该自己心里有数的。 很多人囤美妆博主推荐的东西， 是的， 就跟爱吃的朋友囤美食博主推荐的东西一样一样的，我跟你们说，就是停止不下来的囤积。但是哎呀，美妆博主是这样，就是他推荐的吧，一方面肯定有商业因素在里面， 对， 另外一方面很适合他。 对， 人小脸儿啊，然后就是皮肤状态又那么好啊，没事还能做做美容啊，咱们能一样吗？就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那状态不太一样。所以呢，他推荐了，你想去尝试没有问题，抑制不住这个尝试之心的话，就去尝试一下。但是经常性的把自己的护肤品化妆品做一个断舍离， 是的， 万变不离其宗啊，跟衣服也好像。 对，其实这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只要秉承这样的生活态度，其实是会让自己整个不管是心态还是自己整个的生活状态轻盈起来。因为没有更多的物质负累的时候，其实你整个人会变得很轻松。 哦，我们也要轻松的乐享生活好不好？对，这乐享生活首先当然享乐是一件事儿了，但快乐也是很重要的。 是的， 买买买给你带来快乐，但是哎，有一天你开始发现收拾家里边可能也会给你带来快乐，就变得简洁干净明了的时候，也会觉得心情非常的愉悦。好，谢谢给我们带来愉悦的赫赫。如果大家还有收纳的问题，今天我们只说了梳妆台护肤品其他的问题欢迎大家到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找到我转发的微博，找到我们的嘉宾，也可以向他来咨询一下。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美食单元再见了。好，又要囤美食了怎么办？¿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la podré encontrar. Yo no sé, yo no sé. Yo no sé si volveré a querer. Yo no sé.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